调度思维有两种，一种是串想调度，第二种是并发调度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串想调度。串想调度有来自各个事物的指源序列组成，其中属于同一事物的质量在调度中紧挨在一起。对于有 A 个事物的事物组，共有 A 阶乘个可能的串想调度方案。那么图41的调度一就是一个串想调度，它涉及到两个事物 T1 和 T2。那么在这个串想调度中，先执行事物 T1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执行事物 T2，这就是一个串想调度。